想是只顾观看，与家人失散了。不要害怕，我送你回去就是。 至此，多谢君子。 小姐不必多礼，小生礼报。冒问小姐芳名，家之何处啊？ 木家柳郡差，家之相府县。公子送我回去，我爹娘定然重谢于你。 既若夫困，乃是读书人的本分。小姐，随我来。要提防，天黑人大，生事的官府责任大，恶心靠的是虚诚的心法。小姐你休担心，我害怕。休担惊来我害怕，你保我保小姐。平安回家。 我们走错了。 怎么走错了啊？ 怎么走到这西鹊桥边来的呀？ 西鹊桥 柳小姐，如今呐，哪有什么急人危难的君子？ 助人为乐的圣贤呐， 看此处幽雅僻静，小桥流水，月明风清，你我郎才女貌，天赐之合，正好风流一回。 Thank you.

奉差啊，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、啊、 哦，表妹送与你的、啊、好小子，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。 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你们不要乱骂， 真的 太难了。放一下， 启禀太爷，我二人在喜鹊桥边将一名杀人凶犯给拿住了。 大老爷下马查看。 太爷，太爷， 你做什么？你启禀太爷，被害女子名叫柳金蝉，被他表哥严查散，用这个蓝色的丝绦将其勒死，抢去奉差一职，如今赃物凶器俱在，请太爷查看。 这奉差乃是一对， 太爷，这小子就是被我们哥俩当场拿货了。 哎呀，说是冤枉啊！ 你得了吧你！ 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口称冤枉？严查散。你既然口称冤枉，我来问你，这奉差因何在你手中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。 又是何人用丝绦将柳金蝉害 死？ 说话！ 哎呀，学生虚实的不知呀、啊！ 分明是你图财好色害人命，奉差死逃，使臣当赔。 太爷呀，此事实实不是小生所为，望太爷详查明断，与小生做马追。

千里外，烟火心满，诗情不报。莫非与真兄这真兄 追赶不迭行，不满迟延，顾不得看金金，腰酸腿软，